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北京 Music Radio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就是喜欢听北京Music Radio。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逆光飞行的音乐之旅，至死不渝的经典守望，流行中破茧，复古中摩登。周一至周五早5点到7点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用经典唤醒耳朵，千千阙歌，经典无复刻，畅听再巡回。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欣赏到的经典名曲有胡彦斌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人说话，所以让我爱你。 所以让我爱你，没有什么把握，也没有关系。 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你》。 天还是天，雨还是雨。 陶喆《苏三说》。 爱情你伤痛在所难免。 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放爱一条生路， 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归故。 陈旭《启示录》。 管他有没有人爱，我受不受伤害。 刘德华《萍水相逢》。 无情的人，无情的心，像一阵风，在人海之中茫茫之中消失无影也无踪。 卓依婷《祈祷》。 让欢喜代替了爱。 无论 在何方，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 坐船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悲伤留给自己，何苦再去逃避这熟悉的憧憬。 唐宝如张学友演唱的《相思风雨中》。 给相思风雨中。 孙燕姿《遇见》。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王菲当时的月亮。 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 杨坤里约热内卢。 迪亚的迪卢，迪亚的迪卢，你踏上了不归路。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首先我们听到的就是胡彦斌带来的《我的未来不是梦》。 在太阳下低头，哦耶！ 坏的十字街头，因为我不在乎别人怎么说，从来没有忘记我对自己的承诺，对爱的执着。我知道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是心底希望的动。我的未来不是梦，我认真的过每一分钟，我的未来不是梦，是心底希望的动，跟着希望在动。 没有人在意，所以让

千阙歌。 这首粤语歌是邰正宵演唱的《几番风雨》，欢迎您继续收听《千千阙歌》，我是于允。接下来我们欣赏的是蔡幸娟演唱的《相爱容易相处难》。 等了你一夜，心中真的好累，经过这些年还是被你忽略，你给我的爱是真心是敷衍，叫我如何来分辨。听朋友说，两个人的世界，相爱和相处不如想象的美。这些我了解，可是真要面对，却又不能无所谓。难道真的相爱容易相处难？可是真要分手。

以及耳边回响的这一首姜育恒的老歌《爱我你怕了吗》。天天阙歌跟歌声一起涌动的是我们难忘的青春回忆。 止住眼泪，推到悬崖，晒干爱情的伤疤，勇敢的代价是自己先放下，爱已无情，什么都变假。 时候

胡彦斌演唱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人说话，所以让我爱你。 所以让我爱你，没有什么把握，也没有关系。 孟庭苇《冬季到台北来看你》。陶喆《苏三说》。姜育恒《爱我你怕了吗》。放爱一条生路， 放爱一条生路，不要频频归故。 陈旭《启示录》。 管他有没有人爱我，受不受伤害。 刘德华《萍水相逢》。 无情的人，无情的心，像一阵风，在人海之中茫茫之中消失无影也无踪。 卓依婷《祈祷》。 让欢喜代替了 永远。 无论在何方，我都为你祝福快乐健康。 赵传把悲伤留给自己， 把悲伤留给自己，何苦再去逃避这熟悉的憧憬。 张宝如张学友演唱的《相思风雨中》。 给相思风雨中。 孙燕姿遇见。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等的人他在多远的未来。 王菲当时的月亮。 当时的月亮曾经代表谁的心，结果都一样。 杨坤里约热内卢。 你爱的地路，你爱的地路，你踏上了不归路。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接下来的千千阙歌节目当中。下面我们听到的是陈旭演唱的《启示录》，之后是古巨基、梁咏琪合唱的《许愿》。 Check，All right，You ready？ 哈哈 ，Come on。 很痴情的人太多，盲目爱得太深刻，比如说曾经的你和我。 Oh no， 太多爱交错，每次都那么难舍，到最后我还都是过客。 Tell me why，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你为什么看不开，还有什么不明白？管他有没有人爱，哦，受不受伤害，哦，只要我自在，一切烦恼都抛开。你我跟随着节拍，哦，为自己喝彩，哦，现在我主宰，让音乐把所有悲伤都替代。 Two for the song， 伤感的情歌太多。唱来唱去又如何？难道说你唱了就不难过？音符就那么几个，难免旋律会重合。你推脱，那我也不说破。 Tell me why， I don't wanna say goodbye， 到底怎样才明白？难道你还听不出来？管他有没有人。 这帮谁都曾爱过、伤过、痛过、恨过，可是到最后时间会把一切都埋没。所以努力为了爱情工作，只会说你是为了其他什么。 Your heart knows。 管他是谁恋爱， 是不是真爱就会沉默？就是非要遵守那些所谓规则。如果说非要这么做，那么世界上就更难。总有什么算是自责？根本就没有必要那么困惑，何必考虑那么多？除了还不如其实小了，想什么音乐，想什么快乐，享受的生活，你说对吗？ 谁听你喜悦，陪你掉眼泪。嘿，好久不见，请你许个愿，要钢琴不再那么容易变，让幸福被距离拉得太遥远。感觉手间仍叫永远，像是你又递来一杯热咖啡，生活有了你的温柔调味。我寄了张卡片，把你的笑脸写祝福的留言， 是刘德华演唱的《萍水相逢》，1993年推出，收录在他的《真情难收》专辑当中。 萍水的相逢，最深的相拥，叫人多么的心动。褪色的彩虹，挂在灰色的天空，陪着我无奈的面容。你像一阵风，来来去去太匆匆，绝望的笑容仿佛呼唤着寒冬，告诉他只为你心痛。回

关系代替了爱愁扬，微笑不会再害羞，让时间懂得去保留，叫青春不开溜，让贫穷看 是祈祷，这首歌很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而卓依婷的版本听上去非常有味道。继续为您带来的是国风的老歌《永远》，之后继续来欣赏梁咏琪演唱的《新鲜》。

不能找个空间把自己的悲伤埋藏起来？能不能找个爱人诉说我早不在乎的过去？为什么过去到现在会是一场起起落落的故事？难道是前世到今生早已注定我这一生该走的路？如今我一无所有，如今我孤独冷漠，在这漫长的日子里，再也不敢对未来有所选择，还是把悲伤留给自己，逃避着熟悉的憧憬，把悲伤留给自己，何苦再去燃起这伤心的火焰？把悲伤留给自己，也许能平息内心的叹息。把悲伤留给自己，也许能使这场梦魇 是一首赵传演唱的《把悲伤留给自己》。欢迎您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千天阙歌》，我是于允。不管岁月如何变迁，在经典的歌声中，那种熟悉的感觉永远不变。继续来听汤宝如和张学友合唱的经典情歌《相思风雨中》。 是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他朝可会相逢？ 萧萧风声，凄泣暴雨中， 人海里飘浮，辗转却是梦， 情深永相存。 霜雪飘时，但愿花亦艳红，未惧路上烟雨蒙。啊，寄相思风雨中， 啊，寄痴心风雨中。 抱月去，化春风云外追，终于女梦行满空。受红尘多作弄，难解百般愁，相知爱意浓。 情海变苍茫，痴心如冷风， 纷飞各天涯， 但愿他日重逢。 夜漫漫路上珍重。 风雨

怀抱安全的流浪，听音乐，看村上，喝咖啡不加糖，夏天的这午后我过得很健康，走得快，好时光，穿大街拐个弯进小巷，天晚了回家去喝妈妈煲的汤，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是未知的，所以才会让人对他永远充满幻想和希望。新的一天已经来了，希望你能够遇见美好，遇见期待。继续来听一首王菲的经典老歌《当时的月亮》。 当时我们听着音乐，还好我忘了是谁唱，谁唱。当时 是桌上有一杯茶，还好我没将它喝完。很晚，谁能告诉我，要有多坚强，才敢念念不忘。 天天雀歌节目到这里也即将和您说再会了，为您预告一下下周一早晨我们即将欣赏的经典老歌，周杰伦《稻香》，韩红《月亮》，冯安格《月亮女郎》，姜育恒《像我这样的人》，林忆莲《伤痕》， 爱有多伤痕就有多伤人， 卓依婷别问我是谁， 别问我是谁， 张学友你知不知道， 我在期待你的一个吻， 李玟滴答滴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 李泉最美， 你在我眼中是最美， 黄绮珊让爱随风， 让爱随风， 张惠妹夏天的浪花， 想起你来， 费翔好好爱我， 好好 宋庭苇抉择， 朦胧的眼， 姜育恒异动的心， 路过的人我早已忘记， 更多的经典老歌就在下周一早晨5点到7点千千阙歌节目当中。里约热内卢来自歌手杨坤，这也是今天千千阙歌节目的结束曲，希望这动感的旋律为您送上一天的美好心情。我是云云，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继续收听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下周一早晨再会。 他戴着面具的脸你看不清楚，他说他今天的